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。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 Cherry， 然后我第一次工作是看到一个咖啡厅的那种帮工吧，就是在网上发 email 给他嘛，然后那边就接受，就说你可以过来试一下，就是前两天可以试用嘛。我就去，然后那天就想着好像也不是很远，出门的时候就想提前出嘛，不要迟到，第一次给人家印象不好。然后我就骑单车去，想着，结果没有想到出去就骑没有多久嘛，然后它就开始下雨，然后下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又没有带伞，然后就旁边很多车人就很匆忙，然后他们那个泥水就溅到身上，就各种就很慌乱，然后不小心就是不知道怎么样，是哪个车还是哪个人的伞就碰到了，就一不小心就跌坐在地上，衣服头发就都弄脏，然后就而且旁边就会有人围观，就觉得好尴尬。然后后来等到那个咖啡店的时候，就整个人超级狼狈，后来就说算了。然后就这个经历让我觉得很就是打击还蛮大吧。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，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，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，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，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，有多少次的成空，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，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，跌到最后你才发觉

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倒帘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意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鸿，要不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他们相逢， 在繁华落空时。

小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街头的冰河梨花开，燕归来，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 小桥流水无人家。 草迈过，消失半路。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。哦，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，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。草迈过，消失半路。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然后他说，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。荒草埋过，消失半路。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？清风偷走花啦啦。 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不寻多主流， 不甘于平庸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 在音乐的道路上 绽放自我，有原创大不同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。 刘瑜雨衣新歌上榜。张小波 Red for Now 上升四位。 去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，努力 try my best，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， 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，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， 没错，这是我们的故事，我写成一首歌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喝，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请你别忘了我。 Top 3

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，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。